日前我们通过了相关渠道获悉了名爵 ZS 部分的车型的配置信息，包括 1.0T 的六自动的战神版， 1.5 升的五速的手动的智商版，以及 1.5 升的自动的姿色版。那根据了解呢，新车将在2月14号正式公布预售价格。根据宝腾的母公司 DRB 的集团向马来西亚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文件来显示，金星莲花的营业范围包括研发生产和销售品牌轿车，包括动机和零部件，并提供相关的售后的服务。那而金星莲花的合资项目计划在2019年正式投产，首款的产品初步制定在一辆轻量化的 SUV 的车型。此外呢，外媒也是曝光了一张路斯特的首款的 SUV 假想图，而金星莲花的首张车型将会是哪一款车型，我们也是将持续关注。日前 Jeep 官方发布了一组牧马人的 Robicon 的特别版车型的官方图片，与2017年北美车展上亮相的牧马人的 Sahara Winter 相同。新车也是和现款牧马人代号 JK 的收官之作当中其中一款特别的车型，将于2月份下旬海外上市销售。而全新的一代牧马人将会在今年11月开幕的洛杉矶车展上正式亮相。此外，我们熟悉呢最新的获悉，这款车也会在4月份开幕的上海国际车展上正式亮相。日前有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梅赛德斯迈巴赫的 G650 车型的实车照片，新车的 G540x4 的车型的基础上加长了轴距，换装了一台来自于 AMG G65 车型的 6.0 升的双涡轮增压的 V12 发动机，并采用了后部的敞篷式的车身设计。据悉，新车将在3月7号开幕的2017年日内瓦车展上正式发布，并且限量打造99辆。 星球的生物似乎都能避免有时被欺负。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今日新车闻，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日新车闻，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信息。好，那来看到是北京目前呢发布了2017年小客车指标总量和配置的比例通告。2017年小汽车、小客车的指标年度配额是150,000个，其中普通指标的额度是90,000个，示范应用新能源的指标额度呢是60,000个。那2017年个人的指标额度占年度的指标配额的92%，共计是82,800个，较2016年的8.1万个增加了1800个配额。那单位指标额度呢，占年度指标配额的6%，一共是5400个，是和2016年是持平的。而运营小客车的指标额度较2016年是有所减少，那么是1800个。 新能源小客车方面呢，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85%，一共是5.1万个，和去年呢是持平。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5%，一共是3000个。营运小客车的指标额度占年度的是10%，一共是6000个。那另外呢，2017年的5.1万个新能源的指标依然是按照先到先得来进行匹配，是不进行摇号的。那根据公告来看，2016年度示范应用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面向个人和单位，一共是配置了60629个。目前处于轮候状态的个人申请是17339个，那单位申请呢，目前看到是2970个。按照轮候次序，于2017年2月份再一次的进行配置。也就是说，去年的新能源汽车号牌申请超额是将近了35%。处于轮候状态的单位，按照规定，于2017年2月8号前再一次提交申请，而且通过审核。轮候次序仍按照2016年申请时间计算，并且排序。但为什么今年不再减少燃油车号牌的配比呢？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也并没有做出一定的解释。从时间来看，北京市小客车指标正处于一个转折性的时间段。此前呢，按照北京空气清洁计划，今年将是该计划实施的最后一年。明年呢，北京的小客车将如何调控，还待公布。此前呢，交通委新闻发言人的荣军来透露说，北京仍然继续的执行机动车总量调控，今年会研究2018年到2020年的调控政策，但是怎么控制并没有明确的说法。目前仅要求北京到2020年要求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30万辆以内，如果按照每年15万辆的号牌来发放，到了2020年，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将在610万左右。在2016年年末，有消息称北京的在研究征收拥堵费等手段控制区车辆进入，但随即遭到了相关部门的否认。作为借鉴，在伦敦等国际都市对车辆进城呢收取较高的费用，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确实是有效手段。北京在采取这一种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并且对于购车者来说，摇号可没有结束的一天。但买车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北京自由自在的好好行驶。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今日新车闻。那你能买车了吗？好，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马上回来。 传说中的设计和结局的锋芒，一根傲骨无法隐藏着智慧的力量，少年强大，中国一定也很棒，散发五千年的磁场，习惯了后发制人，赢了还说承让，带着无限梦想和希望，像克隆一样飞翔。 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超级新 K 车。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 各位好，我是李恩。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一时段进入我们今天的超级新 K 车。今天这两位咖位好像有点大。 没错，就跟我跟苏然一样。 对，我们今天说这两款车是成功人士的身份证哈，奔驰 S 级对比宝马七系。 没错，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啊，无论是奔驰还是宝马都是这个成功人士的象征，特别是很多商务人士觉得你如果真的要办些事情啊，去见客或者也好，如果有了奔驰的或者宝马的车傍身的话，一定可以让你的成功率提高不少。 对，好像就是你的身份证一样哈。然后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首先是两款车的价格吧。为什么说是成功人士的一个身份证呢？奔驰的 S500 这款加长型的，它的厂商指导价格是在175.8万。 还有这个宝马的740加长版的这款的厂商指导价是115.8万元， 好像还差出两个级别来。 对，大概有差了70万啊。不过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对比呢？是因为一，他们的功能很相近，二，他们的车身也很相似，所以呢，其实仅仅是从这个同一个车型来看的话，两个车应该是在一个范畴之内的。 那它的车身尺寸呢？看到奔驰的尺寸是5250，其实这个是跟宝马本身是一样的。基本上两款车在这个长度、宽度、高度和轴距上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 对，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就是这个宝马的七系的这个轴距可能会稍微长一些，相信这个空间也会稍微大一点点。 那在外观上看一下哈，那奔驰呢，它的这个前脸是很低调的，两款车型的前脸都是反正都是家族式的设计嘛，不熟悉的人可能不会马上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明眼人可能会瞳孔放大了，一看就是很名贵的车。 没错，可是我们要从这个细节来看啊，稍微这个奔驰要更加商务一些。 是，那看到尾部呢，则是能够标明身份了。如果光看车身是存有疑虑的，但是尾部就会让你消除疑虑了，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车。不光呢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也证明了高大上的存在，还让我们看到了精致的尾部的造型，是双面单出的排气设计，很耐看哈。但是后备箱的宽窄程度是这个我们刚刚说这款宝马的本身的740的看起来更占优势一点点。 外观方面呢，虽然是见仁见智，但是奔驰的 S 级从车头上来看，虽然不如宝马七系更加的运动、更加的时尚，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我们看过这个车的侧身以及车尾造型之后，才知道真正的这个 S 级也是很运动的。而且这个雾灯的位置取消了雾灯的设计，在美观程度上反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另外一个方面也是证明了这个头灯的充分信任和足够的亮度，不需要靠雾灯来拼凑。 我们再来看一下两款车在配置上的一些差别。 奔驰的 S 这一款车是后排的侧气囊可变化转向比，这个还挺有意思的，之前很少有听过这样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配置哈。 没错， 还有这个转向的辅助灯。那宝马七系本身它是有这个运动外观的套件，感应后备箱的门、前雾灯和大灯的清洗装置，还有这个奔驰 S 呢，它有这个并线辅助。那宝马就这个好多了，它是科技的配置感是整体主动转向的一个系统在上面。 从外观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第一眼我们觉得这个宝马的七系要比这个奔驰的 S 级更加时尚和运动， 是， 但是内饰呢却是完全相反的。因为这个内饰来看啊，应该是 S 级更加的吸引人，大胆的设计加上这个缝线和真皮的包裹等这些优质元素的加入，不但不觉得这个嘈杂混乱，反而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大方，感觉整体营造的非常的好。而反观宝马七系呢，虽然没有 S 级那么大胆的设计，但是呢以人为本，偏向舒适的驾驶感，深得大家的喜欢。所以说真的来讲的话，这两款车我们讲可以说两个品牌都是大品牌，真的各有各的优劣。 是，不过我有一点倒是要提的，就是我个人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很注重的，就是在座椅上的一些比较。这两款车在车型的座椅材质上都是选用上乘的，因为已经是到了这样一个豪华的高级别的车型。不仅仅它提供了一些宽大厚实的坐垫靠垫，在舒适度方面更是没得说。如果说一款车在坐进去就能感受到家里沙发的感觉，那肯定是特别好。那后排的奔驰 S 呢，仅仅提供了两人的座椅，这样无疑让两个人的乘坐空间是达到了极致，但是宝马七系还是支持后排三人乘坐的。实话说，这个级别的车很少后面会有三个人来坐。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讲，可能这个 S 级是更加的符合这款车本身的一个需求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车的储物空间来对比好了。这个储物空间可能对于咱们这个级别的车来讲，它不是要求一个大，应该是要求的是一个舒适，还有一个要求一个便利性。其实在这个常规的储物方面来说，两者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而且呢可以说他们的储物空间其实都不强。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它不是拿来主要放东西的啊，主要是摆放一些小的物件呢，或者是一些水杯，一些日常的随身物品。当然以这个要求来看的话，目前其实也是够的。 来看一下，其实这两款车在外观和内饰的设计上，我们就不说说谁更好谁更坏了。毕竟呢，当需要评价好坏的时候，极少能够达到一致的答案。但是刚刚提到说空间、舒适度、性能、配置，绝对是可以分出高下的。那刚刚我们这个售价暂且不提了，相差将近60万， 对，70万左右。 所以说这个 S 级在配置方面确实是高出七系不少哈。那这个舒适度在性能方面，两款车应该是不相上下。但是在动力方面 S 又是优于七系的。 对， S 级呢是一个 3.0T 的发动机，最大的这个功率是245，然后这个 S 七系呢是这个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只有190，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会S 级要完胜掉这个七系啊。 所以说你的想要的那种体验是什么呢？不过我们要说真的是要是有钱有这个预算的话，买哪个不行啊。 对啊， 最好是一步到位哈。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跟大家推荐的这两款车的车型对比哈，奔驰 S 和宝马七系。我们再听一首歌吧，然后马上回来。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40，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喂食，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 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喜新不厌旧， 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各位好，我是苏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呢依旧是我们的今天的喜新不厌旧哈。那看到说怎么样在行车的时候会扣12分，最近啊这个违章停车的事情还是挺引起大家的关注的。在这个过了春节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样才能不添堵。要提醒一下各位，在这个跑长途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牌号是不是被这个雪水啊泥巴呀挡住了，要是不注意可能呢您的驾照12分就会被扣光。怎么样才能会被扣光呢？无意遮挡也会被罚。相信很多朋友春节回家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哈，这一次出去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天气也不一样，遇到雨雪的天气呢，泥水雪水或许就会把车辆牌照弄脏了，如果不及时清洗的话可能会被警察叔叔拦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故意遮挡号牌呢会被扣12分，并且会被罚款，每个地方有一些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无意的遮挡号牌也是要扣分的。前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山里越野，回到市区的时候就被交警拦下来了，那说的遮挡号牌，结果发现由于山里呢走雪地号牌已经被覆盖了，所以呢无奈只好认罚。所以大家难免在平时啊，在春节期间的时候驾车出游或者是走亲访友，如果说遇到雨雪天气或者经过路面比较脏的地方之后，一定要查看一下自己的车牌，即使当时不能洗车，用毛巾或者是刚进的车牌号给擦一擦也行，以免被警察叔叔乱扣分，那样呢也真的挺冤的。有很多年轻人也是把这个婚礼选在了春节前后哈，在春节刚过的时候呢，这个娶个媳妇儿也是喜上加喜。但是婚车可能会涉及到遮挡号牌，你知道吗？如果因为遮挡号牌的事儿影响了心情，那就得不偿失了。前些年的时候，有一些新人喜欢把这个喜字儿贴在这个车号牌上，虽然这两年呢这样的事情少了，但是有一些地区还是会。就有一些小细节方面，假如说事物的下摆呀、垂下来也会挡住号牌等等。那其实呢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哈、这个在你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自驾或者是出游，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号牌，长途驾驶会往往忽略到这些小细节，尤其是遇到雨雪天气或者是地面比较脏的路上，经过这些地方之后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号牌，看看有没有被泥水遮盖住。想象一下长假之后呢，我们开车回来，然后如果因为被水泥挡了号牌，被警察还扣了12分，那么这个剩下的路程啊只能剩下拖车把车拖回去。如果遇到这种事儿，那可真的就是挺冤的了。所以出门之前停车休息的时候不要怕麻烦，看一眼车号牌是否被挡了，并且一定要注意怎么样能够做到及时的清理。那现在呢我们在交通法规上已经要求的越来越严苛了，那希望各位在行车的时候呢能够严格的按照交通法规来行驶，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市民。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我们在下一期的时候不见不散。 欢迎试驾新新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敬请体验新新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新新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蒸的太平洋的海水也无法熄灭我对你所有思念和牵挂。 Baby， 我是如此的挣扎，心里放不下。 TMD， 我爱你，甜蜜的我爱你，就算有再遥远的距离也无法忘记。 TMD， 我爱你，微笑的痕迹 baby， 想听见甜蜜的情话，我手中开着的玫瑰花是最美丽的图画。 TMD， 我爱你，甜蜜的我爱你，你是我最贴身的猫， 出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私家车99.9，只给听觉最美享受。 S Radio。 剩下的却又是不忍心。